你哋成日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 舉 藥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錯身喺度喺度淥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好，歡迎翻嚟第二節啦嚇。咁啊 ，round up 翻即係我對個大事嘅睇法先嚇，跟住再落去下一個 topic。我覺得個市會升嘅 ，OK，我覺得個市會升。咁你話係直衝23,500啊，還是係挨近23,500回一回再衝咧？咁又係咁講啦，即係適隨轉變啦。咁、但係我諗你話喺23,000樓下買貨嘅機會咧，已經係細咗好多啦。咁、啊，衝上23,500可能會停一停，但你話停一停嗰下係咪會跌翻300-400落嚟咧？亦都未必會添嘅。即係可能23,500停一停之後 ，boom boom boom boom 搞掂，因為幾範嘢，我覺得好抽水味好濃，尤其是係啲澳門股啊。即係你見咧，銀行直頭擺到明個股價圖係寫住抽水兩個字，所以佢即係想撩上60同你抽嘅，咁所以呢個依下佢哋會好勇武嘅，將個指數撐上去撐好勇武，因為你要知道嗱、即係咁講啦，個指數上落你知道有時候唔係咩基本因素嘅問題啦，大行點樣睇點樣做生意嘅啫。是咪？今年啲新股對啲大行嚟講咧，個新股市場咧簡直食屎咁滯，即係唔好話冇肉食，食屎咁滯。雖然禮拜五嘅時候有6隻新股上，但係全部細嘅啫。咁、所以去到年尾咧，佢哋一定要跑數。你跑數嘅話，呢、這個時候對於佢哋嚟講，最中意最好就批股啦。 係啊， 最好批股嘅，最好批嗰扎梗係澳門啦。係嘛？梗係一定同佢講啦，我幫你搞到只你只銀行65。跟住60批爽啊，60批股喎、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啲大行咧會做都做到呢啲價嘅。 我俾個陰謀論問下姚村啦、 啊， 13號會唔會批啊？ 13號仔 係啊， 13號仔批嘅話咧，我諗就全香港有700,000人係嘛？有600,000會斬死佢咯。 拱到上去一零。 suppose 你 拱到上去一零批 咁大龍鳳啊，百佳又話賣，跟住又話華潤。個價唔啱、跟住又拎咗正大出嚟、正大又唔知道你拎咗個泰國出嚟喎、即其實喺第一次講我講個泰國消費咧，其實都有即要諗翻正大即係卜風集團嘅、即有好簡單啊！你有冇行過香港啲超級市場？ 有嘅有啦。 你點解會行香港啲超級市場？ 第幾樣嘢咧？乾淨、企理係咪先？ 乾淨、 同埋，就算係點都好，唔會感覺到好多人嘅，同埋你有少少信心嘅保證喺度嘅。 你會買嘢出嚟入去超級市場啦， 係 咪？你會入百佳、惠康啦、你唔介意入去啊嘛？因為信心保證、乾淨、企理啊嘛。好啦，調翻轉你泰國，你冇嘢買㗎啦，你泰國超級市場做乜信啫？但你會唔會入泰國嘅超級市場啊？ 都會啩，係咪？ 都會喎。 都會睇下， 睇下咯。但係嗰個車場有咩好睇啊？又真係幾好睇嘅。 係啊， 又真係幾好睇嘅。 嗱，等於咩啫嘛？你會唔會 冇即係點講咧？你有機會行都好，有好多好多商場俾你行喺內地都好，你會唔會行家樂福啊？ 係咯， 即係你個機會會少啲係咪？ 跟住除非你喺大陸消費市場，即係作為一個旅客睇下，除非你真係唔買唔得， 係啦， 一定要買， 即係你要買支水，買啲日用品， 你要買食，你唔買就要死㗎啦， 係啦，咁啊冇得 入去。你喺香港你會覺得你買嘢你會入去，你喺泰國你唔買嘢你都會行去逛下，因為啲超級市場真係幾好睇㗎。係 啦， 咁所以其實正大即係百佳搬咗正大出嚟，即係唔係百，即係市場搬咗正大嘅名出嚟，正大大家又估就喂正大。用百佳的名字入大陸，咁其實正以正大咁大大嗰個財團，佢喺大陸裏邊開一啲好泰國式嘅超級市場，可能 work 嘅喎，啲人可能會受歡迎嘅喎，係 啊， 咁其實你唔需要話孭住百佳個包袱個品牌入去大陸嘅喎，百佳喺大陸都係有一地嘅啫喎，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我係諗緊呢樣嘢，即係。中國嗰個消費市場究竟做咗咁多年，人又咁多，錢又咁多，點解大陸嘅消費市場佔個 GDP 都仲係三成咁上下位，一路谷極都谷唔上咧？咁呢啲嘢你可以睇到個端倪，因為消費市場一個好唔係分析出嚟嘅市場，係你同我嘅建構的一個市場嚟嘅。即係你就係一個，或者我亦都係一個。體現到消費市場的一個因素嚟。啊，點解你唔入大陸超級市場？你點解會入香港超級市場？點解你去泰國？你好當啲超級市場一個景點咁樣行？係 啦， 呢個就係分別啦。呢個就係分別。呢樣嘢就係中國個消費市場係要諗嘅嘢。 就等於大家好崇拜日本嘅消費市場而家。 係啦，就咁你去到日本嘅時候，你唔去下啲超級市場，你好似。硬系 唔系你去日本直情系咩？你系唔去买一样嘢，你硬系觉得会差紧啲嘅。 系啦，咁所以即系嗰个啱啱讲嗰个嘅消费者嗰个嘅心态。 系啊， 啊咁啊，亦都讲日本啦，亦都谂翻，即系啱啱讲啦，大市我觉得系会继续升上去噶吓，升到几多到时先算啦。第一个关就睇23,500。你讲等到日本嘅话，我又讲第二节就系讲日本嘅证券行业嘅。点解我无端端开日本嘅证券行业出嚟讲咧？关我 Q 事咩？咁啊，確實又真係唔關我事嘅。咁啊，最主要咧都係半澤直樹嘅啫。 哦，好 hit 啊！ 啊，我俾阿牛逼咗去睇半澤直樹之後咧，嗱，我唔講半澤直樹嗰個嘅內容啦，即係同半澤直樹個劇情係無關。那個劇情就係大致上就係阿男主角，千辛萬苦做咗好多嘢，救翻嗰間銀行。到而家講最後嗰集啊，最後嗰集到最後嗰五分鐘啊，咁佢就諗住自己咧係會升職加薪，就會點樣點樣啦，係咪？點知同個大佬講，同個專業文講，銀行專業文講，好啦，佢諗住就係應該唔係行長啊，就係啲區長啊，咩 clerk 咁嘅嘢，好高級咁嘅嘢啦，因為做咗好多幫個老細做好多嘢啊嘛。點知最後佢係調咗過去。東京即係講緊銀行下邊一間證券行嘅，個營業部嘅，咁、我聽我一睇嘅時候我都好 shock 嘅，喂，如果你咁樣嘅話，你第二集點開咧？假設半澤直樹有第二集開，你咪一樣，即係本來我做咗好多嘢幫個老細，點知佢又唔加我人工之餘，又點樣踢咗我求其一間已經係沒落緊嘅證券公司，你真係燉我冬菇啦，即係話燉我職啫。如果我出第二集嘅話，即係半集定住第二集嘅話，我咪 loop 翻第一集嘅嘢，即係我又要哇向上爬，我又要即係打依、這個打嗰、那個，跟住得到老細賞識咁樣咁嘅。橋重複翻嘅喎，咁你第二集即係揾鬼睇嘅喎。咁所以我諗，即係我哋依節裏邊啊，試下諗下啦。如果唔係咁嘅話，那個大佬、那個行長叫佢去證券行嗰度，係咪有啲啟示，或者係有啲嘢我哋要諗一諗，就係日本個證券行業，即係個大佬叫佢去證券行嗰度，其實就係話日本個證券行業開始得啦。但是他舊有太多問題，你現在幫我進去執清這些問題，因為我們預示日本的證券行業未來的時候就會得了、就會掂的了、這件事就好玩的了，如果第二集是這樣說、如果第二集調回轉頭都還是喂為什麼我要去我幫你做了那麼多事情，為什麼你彈我下去那間沒落證券公司那裡，好我不憤輸，我又繼續這樣做很多事情爬上去，我真的不會看咯。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啦，如果你話，咦，原來日本嘅證券行業嚟緊係得嘅， 咁成個半集植樹嘅故仔咧，就會好好睇啦。 嗯， 咁所以我哋而家就 講一講日本嘅證券行業。 日本嘅證券行業喺80年代裏邊咧係如日方中， 好緊要， 好緊要。 嗯， 冇人夠去鬥。 好老實講，日本嘅證券行業基本上係真係主導住成個亞洲，甚至係美國個時段。點解呢？分翻12個鐘嚟講，翻翻嚟亞洲呢邊，日本就係即係東京啦，咁樣講啦，真真正正嘅所謂嘅國際金融中心啦，喺當時嚟講， 非常之國際金融中心添。 因為好多嘅二十世喺嗰陣時係喺日本開始嗰邊吹曬咁滯。 因為嗰陣時日本行喺香港咧，即係九十。 三和啊，系咪啊？ 系啦，好多啊，羅姆華啊，野村啊，呢個山一啊，新日本啊，挖口啊，嗰啲全部都係喺日本嘅證券公司喺香港有朵嘅。 嗯， 咁呢啲證券公司係好多年青人夢寐以求入去做嘅嘢嘅。 嗯， 因為第一樣嘢日本妹啦，好多日本妹啦。第二樣嘢個裝修非常之靚啦，喺間公司裏面有噴水池嘅啦，一打通兩層，我特登打通兩層咧，整個噴水池喎。 唔知 好型喎，嗰間講緊三一，而家變京華三一啦。一俾個台灣仔收購咗，佢哋就嗰班日本仔即刻走曬啦。即係大佬姐唔係啊，本來你日本食住台灣，你而家台灣仔食住我，而家全部著早走。咁啊，旅遊得啦，裝潢又得啦，食煙嘅又開心啦，任食嘅日本仔喺日本股票行，邊個唔俾食煙咧？即係邊個唔係唔俾食煙啊？見到啲日本老細食緊煙，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你面露不屑之色咧，你下晝就唔使翻工。 嗯， 啊，咁佢嘢跟住就唔係淨係食煙啦，煙斗啦、雪茄啦，全部齊曬，好 fit。嗰個 pantry， 嗰個 pantry 真係大過我屋企嘅，成排 sofa， L 型大 sofa， 汽水、咖啡、飲。雪櫃裏面那些這樣的日本仔去出完出回來香港買那些日本蛋糕，他們不是好像你們這樣那麼cheap買一個兩個的， 是 他們買一箱二箱蛋糕又不吃即是你在裡面做的，哇，你直頭煙你不用錢買，你求其打開道門卡一吸你整包吃完種種味都有，飯你不用吃多到不得了，你睡覺你就不用租屋，在裡面睡都睡得過癮。 嗯， 啊，小橋流水乜都有，噴泉乜都有。咁但係而家冇啦，而家香港基本上日本證券公司全面冚旗嘅，連野村都冚旗。野村嗰陣時係要喺個世界定位係要追尾諗嘅。啊，咁嗰陣時候喺業績上邊咧，其實啲日本行咧已經係追過咗美國行嘅。但係即係當然美國佬見到你，哇！呢班日本仔俾我帶一帶。行得咁快，咁咪梗係兜巴冚你啦，就冚到你暈咗。 十四巴， 亦都係十四巴唔止添，咪廿八巴都嚟緊。啊，亦都係因為即係都係我寫呢個節目都講啦，逢親一個政府一個國家税咧，一定係啲官員夜郎自大。 嗯， 嗰陣時日本就夜郎自大啦。 嗯， 夜郎自大咩咧？喺美國收購嘢咯。 係， 你周圍收購都得，你唔好收美國啦。你可以收美國，你唔好收得咁串啦。 嗯， 喺百老匯 Broadway 嗰度收購個地方，淨係收購個天台。 嗯， 打好似 Sony 定 Panasonic 嘅招牌。 Panasonic 咁上下啦。 嗯， 啊，總之打到咧，即係 Broadway 嗰度咧，有個位咧，即係有啲 Broadway 新戲，你有個位做宣傳啊，或者做嗰啲叫咩 cocktail 啊，嗰類咁嘅，即係煙品影嗰只啦。咁啊，落地玻璃。啊！咁佢就專係買一個落地玻璃望到出去嗰個天台， 冇錯， 嗰個 Panasonic 嚟 嘅。係啦， 嚇咁啊，俾美國佬見到嬲。咁， 嗯， 啊，同埋嗰陣時佢買啲大廈、買啲公司，你都買得好全， 好緊要， 即係類似而家大陸咁樣。 嗯， 啊，即係幾全嘅，即係我買十四層樓，買十四層樓之後做咩啊？多錢多唔知做咩啊？咁樣啲嗰陣時啲美國佬咧就跟住就開拖啦，同日本仔開拖啦。咁啊，當然美國佬開拖，日本仔一定死，因為日本個 money supply， 日本個大藏省基本上就係我成日都講，就係根本就係美國聯儲局嘅海外分支嚟啫嘛。你咁串，我嚼你，你必死嘅。咁啊，跟住就死到而家啦。 嗯， 日本個證券行業死到而家。咁啊，即係當然喺個結構上邊，日本個死因亦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解釋啦，啊，第一樣嘢就係嗰個體制上邊啦。日本係你睇半澤直樹就知啦，半澤直樹講緊嘅公司基本上10間有9間都係家族經營， 日本的證券公司就是家族經營，家族經營不是不好的，但是好的時候就會很好，不好的時候就會很糟糕、你看半澤直樹就知道了、即是那些家族經營有什麼問題、那個靈活性很低、相對來說呢，跟美國是調回轉的，美國是行合夥人制度，所有人都蘇氏爺的，蘇氏爺有好的就是他靈活，同埋就是盜賊思維，鬥搶錢，鬥搶錢你的業績咪好咯，係咪？家族經營嘅話，你新有啲新 product， 你要搶錢嘅，咁啊啲老嘢要諗喎，啊啲老嘢諗完之後咧，下邊嗰班人未必會做到喎，下邊嗰班諗啲嘢咧，老嘢又會 say no 喎，喺美國唔同啦，大家鬥搶啫，係攞人。 因為呢個就都幾關乎於本身佢哋個文化啦，喺落即係本地上日本本地上嘅文化，基本上係好班呢個家族嘅成全嘅。OK， 因為好多無論係家電又好，所有 shop 都好，甚至係電腦汽車都好，都係一代傳一代咁嘅形式。咁俾人俾日本人本身裏頭嘅人嘅感覺就會有個人情味喺度。但當你打到海外，即係去到八十年代尾嘅時期，真係去到差唔多最高點嘅時期，日本嘅經濟，你發覺衝到去海外嘅時候，冇錯佢哋有好多錢，但係你見到好多好多嘅策略上，好多公司嘅策略上都碰咗壁嘅原因，某程度上就係呢一樣嘢發覺，咦，即係你一家族嘅時候，你會發覺有好多事情係個制度上啦唔夠快啦，好多嘢都慢咗落嚟啦，出手比較慢啦，從而可能會 loss。咗好多嘅資金要額外俾出嚟啦，咁所以導致到喺打到出去嘅時候就有啲問題開始產生啦。 係啦，咁啊相對嚟講咧，美國嗰個合夥人制度咧，佢唔好處就係話咧，你係會將嗰個銀行業或者證券業嗰個嘅盈利模式咧改變咗，改變得好快。即係譬如個經濟唔係咁好，或者證券嗰期唔係咁好嘅話咧，嗰啲合夥人就真係定出招啦，喂，不如搞個迷債。好一齊搞咪就係賺到錢啊嘛！大家鬥業績啊嘛，鬥指標嘅啫嘛，衝入去跟住話，咪賺一萬到啦！保險呢期得喎，全部衝去保險。咁所以喺當你會發覺喺美國嗰個股市又好，美國其實美國股市有一個 indicator 你可以睇嘅，就係如果美國股市去到一個高位開始唔得嘅時候咧，一定會有個 symptom 出現嘅。那個 symptom 就係咩咧？股票行美國股票行裏邊個盈利咧係多元化得好緊要嘅。 OK， 系啦，因为个股市已经去到顶位，佢哋赚唔到几多钱。嗱，美国同埋日本同埋香港，日本似香港，唔系 sorry， 香港似日本。一个方向就系话咧，香港同埋日本嗰个证券业咧系靠 commission 嘅。 嗯， 美国嗰个证券业咧系靠嗰个嘅，唔系成个行业咧赚嘅咧系赚个价差嘅。 OK。 佢哋行 discount house 嘅， 喺 行 discount house， 即係 discount house 個喺美國個意思就係話咩咧？阿的你俾你俾落個 order 俾我，你買一百萬股匯豐，嗰個一百萬股匯豐即係幾多錢啊？八千零萬啫，阿的你有啦， 冇 咁你仆街啦，八千零萬啫。咁如果你喺香港證券公司，阿的你落去香港嘅證券公司嘅話咧，我收你傭啫嘛，收點二傭啊，收。點二五啊，收一傭啊咁樣。但美國行咧就唔同嘅，美國行就係話咧，好啊，阿的我幫你買，而家匯豐嘅一日八十五蚊咁樣啦，一支八十五蚊啦，你就俾個價我阿的。總之八十五蚊，你係咪要一千萬股 ？OK， 八十五蚊。如果我喺市場買到八十四蚊咧，我就賺咗一蚊。 OK， 我中間冇收傭嘅。 哦， 我中間冇收嘅。嗰陣時就係美國嘅 discount house 嘅，嚇，咁咪咁樣做嘅。咁所以去到一個嘅市場嘅頂位嘅時候咧。个价你冇得浪低噶啦嘛， 系啊， 即系你俾个八十五蚊我嘅盘我，我落压我压唔到落去八十四蚊买噶啦，咁我做唔到你呢个噶啦，咁去到嗰个顶位，即系大家知道个市跌唔落，但系又升唔上嘅时候咧，我系嗰个股票行咧，我就揾其他路噶啦嘛，喂唔得喎，阿的呢啲咁嘅生意我做唔到喎。我揾啲生意，揾啲迷債出嚟賣下啦，揾啲 credit card 嘢出嚟賣下啦，公司賺到啊嘛。合夥人就呢個靈活性咯。合夥人就呢度好嘅。日本就做唔到呢樣嘢啦。日本就係話阿的你八十五蚊你俾我做啦，你唔好俾野村做啦咁樣。咁啊你啊睇下你中意食邊只魚生啦。野村只魚生好食咁咪俾佢啦。 係啦。 咁我就冇得做啦。咁日本就係咁樣做法，香港亦都係咁樣做法嘅。咁啊日本嘅股票行嘅衰落就當然就係你配翻半澤直樹啦。 本就藉住嘅開頭嘅階段就係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啦。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講咗100萬次，就係話佢嘅個當日嘅爆破同而家中國嘅情況咧非常類似嘅，就係夜郎自大啦。大家好自大嗰陣時候，日本真係好自大。如果你搭飛機，你知道以前即係飛機禁煙嘅時候咧，係日本機咧係最後禁嘅，因為日本仔嗰陣時講到明咧，邊班機唔俾我食煙，我全國都唔搭你嗰啲航空公司。咁所以國泰嗰陣時都唔敢禁日本仔煙嘅，日本嗰啲出飛日本飛香港嗰啲煙都唔敢禁啊，到最後先大勢所趨先禁啫嘛。咁所以就係嗰個好大嘅一個泡沫經濟爆破啦。咁而泡沫講咧，泡沫即係一定。泡沫同中國即係已經冇辦法切割嘅兩個概念嚟㗎啦，係咪？咁嗰時日本仔泡沫爆破亦都係因為大藏省出嘅1992年出嘅一個 policy， 就係即係個土地嗰個增值嗰樣嘢嘅問題啦。咁令到日本地產砰一聲冧落嚟，跟住成個泡沫爆破。咁而家就即係真係幾類似嘅，即係。人類嘅歷史係會重複㗎，不過國與國之間啫嘛，即係唔係同一個國家重複同一樣嘢。咁而中國政府亦都係諗緊就係土地增值個問題咯。咁你土地增值令到泡沫爆破嘅話咧，係會非常之快爆嘅。因為你土地就係落喺譬如香港咁樣幾個家族手啫，係咪？土地爆嘅話，咁對於佢哋嚟講。冇問題啊！你嘉誠賺少啲，或者係嗰條數保 book 少啲啫。如果你嘉誠啊，你自己頂得住，香港冇問題啊。但係土地爆增值爆咗嘅話，就到物業增值噶啦嘛。係 啊， 物業增值就唔係你嘉誠嗰啲控制到啊嘛，係你同我都冇樓嗰啲其他人驚噶啦嘛。係 啊， 咁所以日本嗰陣時就一連串咁樣爆落去，爆到而家都未完。咁而家。中國情況好類似， 好啲啦，因為始終都係嗰句，中國係未去到最高位爆嘅。老實講，即係有幾樣嘢，你又會咁樣講，放心好多。第一，銀行未開放啦，佢真係練得好緊啦。雖然即係佢自，我諗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20萬億嘅股債啦，地方貸款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呢啲都唔係話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可以導致佢爆啦。第二樣嘢，你都見到中國其實。都好禁佢哋本身所謂國企去喺海外投資嗰度，國民走出去就呢個係大勢所趨㗎啦。你見到無論消費又好，資產嘅轉移都轉移曬外國，呢個係本身我哋投可以翻去上一次咁講嘅，就係話究竟中國嘅內需出現咗咩問題啦？其實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啦。OK， 呢個包括佢哋國內導致嘅多方面嘅信心問題啦。咁比較翻，但係當日嘅日本就冇嘅，係冇一個沽信位係可以俾佢哋投咁嘅事情係。 系啦，系啱啱揾到啦，就系揾咗几耐。1989年30地产咧，即系叫做30地所咧，就2000亿日元咧就买咗纽约嘅洛克菲勒中心14层嘅摩天大厦。就系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经济去海外收购嘅经典嚟嘅。 系， 一买完之后就冧咗啦。 嗯， 因为我用个泡沫买咗你层实物，跟住我个泡沫就爆咗，跟住咗14层楼咧，其中12层咧就贱卖翻出嚟嘅。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咁就嗱，我即系唔好兜到去我哋祖国咁远先。 证券行业。 系啦，啊嗰阵时1990年。3月系啦，1989年日本就冧嘅，日经平均指数上拉到39,000点嘅，跟住就冧落嚟啦。去到1990年3月咧，日本大藏省咧就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规定，就个增值嘅问题啦。跟住就1990年3月啦开始咧，日本地产就冧嘅，搬砸直说就系呢个阶段嘅，地产冧，企业散晒，银行就抢钱。銀行就做啲冇人性嘅嘢，跟住到而家阿半澤直樹就派落去一間 證券行 嗰度做，咁所以我哋要睇嘅就係話下一個世紀，即係由呢一刻開始，日本嘅證券行業係咪有得飛翻出嚟？如果啱啱講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將嗰個嘅證券業嘅體制由家族式變成一個非家族式嘅話，日本證券公司有冇得抬翻起頭？抬翻起头，一个意思就系话你个 policy 一定会非法分离日本证券公司，因为日本政府基本上都唔记得咗自己有个证券行业噶啦。 系啊系啊。 嗱，即系小弟当年喺欧洲咧，即系做嘢嗰阵时咧，我系嗰间公司咧，即系我小弟嗰 part 咧，嗱，日本系嗰个金融创新系零嘅，股票就系永远都系股票嘅啫。嗰阵时日本最贵嘅股票咧就系 Yahoo Japan。 歐洲病毒而家咧最貴，幾百萬一股嘅，幾百萬一股 yen 啊， 港紙啊，計到 港 係幾百萬一股嘅。 OK， 而家唔知啦，啊貴過騰訊啊，啊咁啊，但係佢哋就冇金融創新嘅，佢哋直頭窩輪都唔俾出嘅。嗰陣時我喺歐洲做嘅嗰度咧，嗰間公司咧就係全歐洲咧窩輪黑市窩輪最大嘅公司嚟嘅。黑市窩輪其實黑市同正白市窩輪一樣嘅，白市就一定有一間發啲窩輪出嚟。你 secondary market 你掉俾我，我叫黑市嘅啫。其實就冇意思，因為嗰啲窩輪完全冇喺日本裏邊賣嘅。係咪外國人咧唔可以買日本嗰啲嘢嘅？嗰陣時亦都要買嘅話咧，就買我啲窩輪嘅啫。咁亦都 make sense， 因為你幾百萬一股揾條水去買咩？但係我啲窩輪係幾廿蚊美金一股，你係買得到啊嘛？幾廿蚊一股嘅美金喎。都幾百蚊股窩輪嘅喎，咁啊，所以嚟緊，如果你話日本嘅吸收份，你吸收唔到啲海外資金，你只係個股市裏邊係靠國內嗰啲泡沫嚟煲爆佢、煲漲佢，跟住爆都係國內受。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你有海外嘅資金吹我泡沫爆咗上嚟嘅時候，同美國一樣攬炒啫嘛，咪你死我死，咪開心咯。最緊要大家一齊死啫嘛！如果得我死你唔死，我好開好慘嘅喎，我有個墓裏面爬翻出嚟，爬翻出嚟砸你嘅啫，係咪先？咁所以日本嚟緊，我諗會開翻好開放個金融市場，配合日本嗰個自貿區，咪上海嗰個自貿區，第二樣嘢就係個錢啫嘛，係嘛？我經常都講就係話日本有機會成為東南亞最大嘅，都亞洲區最大嘅 money supply 咯。以前嘅 money supply 攞美國華爾街，而家華爾街唔使去玩啦，因為佢唔退市。美國自己夠錢。 但係日本好大問題嘅，好大問題原因第一樣嘢，佢唔同中國，唔同美國，佢本身個政治嗰個逆轉個輪換更替咧，係太快啦。即係你見到嘅係，即每一屆嘅首相做唔長嘅原因，呢個可能會長啲啦 ，OK。但係即係冇一個時間可以俾佢一個長遠嘅 planning 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日本嗰個 都唔一定啊。我講一樣事，就算你有一個人喺度做長遠 planning， 亦都唔必係好噶。 係咪？ 即係香港都有好一個人好長遠 planning， 譬如港交所為例，佢一個人都做好耐㗎，李小加都做好耐㗎。有個好人你做長都好啦，有個實嘅人你做好長都冇乜意思噶，但係當然日本政府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咁講，真係上邊嗰班政府真係輪換得太快啦，下邊嗰班真係適應唔到噶，下邊嗰班真係適應唔到，咁但係就。嚟緊會唔會係咁樣呢？可能有啲改變啦。 但係如果佢話日本政府本身係諗住嗰一扎民間外流嘅資金可以停留翻喺日本度，即係話因為過去一路都係靠個息差或者個外匯嘅價格去收取息嘅嗰扎日本市民咧，嗰嚿錢可以翻嚟去帶興翻成個證券行業咧，衍生出好多產品嘅話咧，咁嗰度就係嚿數嚟啦。 我覺得咧，日本嘅證券股行業咧，嚟緊可能真係有得做噶，因為我見到日本仔咧近排都好賺，買喺大陸嗰度，即係想自己開翻日本市場。因為以往日本仔賺行喺大陸嗰度咧，就係話我日本仔過嚟大陸啦，我日本冇乜嘢搞。咁而家咧就係咪翻啲大陸人咧就走翻去日本嗰度嘅。因為大陸人係基本上佢哋係double 緊以往日本犯嘅錯，只野狼自大啊嘛。你咁串，喂，不如你拎錢過嚟我日本俾你串啦。 不如再咁， 你哋有日本串極都仲有得你串。 再咁陰謀論啲啊！美國基本上就冇辦法可以吸取到中國嘅資金，令到佢爆煲。而反而最近嘅地方， 呢個咪自貿區咯。 反而最近 係啦， 最近嘅地方就可能係日本。OK， 即係都講過啦。根本就是第二個，一般是美國的省來的日本 ,OK, 既然是這樣的話，日本也都不介意有十年的可能範圍的光景去換一個炸彈回來的嘛。 是啊，所以我 攬炒攬炒中國的嘛。 本澤直樹的編劇，因為原來我有人問我講本澤直樹是小說，如果有第二輯小說我有興趣去看。如果我是本澤直樹的編劇的話，他會說呢，有一個這麼有為的年輕人在日本那個銀行業已經翻天覆地打破很多舊有的僵局和制度，我現在放在證券行業那裡，因為證券行業接下來都是要打破這些東西的，跟著假設它搞定了，將日本證券行業變成一個很西方式的合夥人制度，大家揹自己的數， 跟住片個大陸，因為大陸入咗一個上海自貿區，入埋 TPP， 佢又要楞住日本玩㗎啦。嗰、那個金融業啊，楞住日本玩，跟住乒乓咁樣片，跟住就唔知片到你死我活，跟住又點，即係我係編劇，我會咁樣編咯。因為日本政府係會有 money supply， 又會有錢去谷大個日本嘅證券行業嘅。因為佢真係唔需要嚟緊嘅時候咧，以而家美國嘅情況，真係日本唔需要俾錢美國噶啦，美國自己夠。咁嗰啲錢我喺亞洲裏邊玩噶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成個古仔又會好 complete 嘅。 合差合車嘅喎、 哦。我真係做編劇，即係要依個節目就係變咗一個電視編劇節目咁。 係啊，合差合車。你諗翻江澤民寫嘅時期，就係佢最大嘅功績，可能人哋最有歷史會寫嘅係佢收翻兩笪地方，一個香港，一個澳門。跟住你胡温嘅基本上嘅就係話，真係帶到去中國走出世界，包括係奧運嗰件城市，你見到零八嘅風光。咁然之後而家新嘅一代可能嘅就係用錢去揼翻成個帝國出到嚟嘅喎。係 啊，因為嗱，我同日本咧只不過即係之近幾年都係四五年前，都係啲國日本啲資金想走去大陸裏邊，咁但係都唔順暢嘅，都唔係 好難嘅， 都唔好得。日本人睇大陸人咧，唔係好識睇大陸啲企業嘅， 同埋根本佢哋都接受唔到一個冇制度嘅企業。你諗下，一個極端有制度同一個極端冇制度係溝唔埋嘅。OK， 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日本政府咧，即係如果佢有聽咯，我真係會同佢講，不如你調翻轉頭咧，你衝入大陸裏邊，叫大陸啲人你投資落去日本嗰度啦。投資落日本嗰度， 但係做緊嘅喎，即係 多嘅，比起以前日本仔落去New York爭好遠啦。你俾個東京鐵塔佢買咯，俾中國政府去買個東京鐵塔。跟住日本有啲咩地標嗰啲 logo 嗰啲咪俾鬼曬佢咯，係嘛？咁啊跟住大陸人就好開心㗎啦嘛。 好嘢，買小日本， 買小日本，跟住就反，跟住我啲原來都俾翻你啦，我淨係要你個東京咁樣啫。 原來福島第二個碼頭。 即係你要嚼人咧，你一定要派人入局先嚼嘅。啊，呢啲釣台都冇關係嘅。咁啊，所以即係本澤直樹嘅啟示會唔會係嚟緊日本有一個新嘅天地咯？我覺得可能會有。即係如果我係編劇，我會咁講。即係搞翻起個日本證券業，我哋又開心，我又搞翻起。跟住日本行嚟翻香港，哇，爽到杯衝曬入嚟，好得㗎啦！ 喂，但係會競爭好大咧。 理得佢啊！我哋又唔係搞間行嘅，嗰間死鬼咗咪由佢咯，我哋入去做啫嘛。 唔係，不過要比較翻，即係話，如果日本起得翻嘅話咧，對於香港成個即係證券行業或者其他方面咧，都幾大嘅衝擊㗎。至少老實講，期貨人哋嗰邊全部有得做。即係你所有 commodities 啊，你全部已經人哋 set 好曬，你香港呢邊真係食蕉嘅，老實講。 我即刻放開懷抱。 我琴日原來先知即係佢哋做線天線嘅時候啦，阿文錦喺度講啦，就係話你原來夜期只可以大期 trade 嘅。 系啊，冇細期噶。 黐孖筋嘅，咁即係你如果散户做 trade 細期嗰啲，你就死啦！一定係俾佢夜晚抹低抹高嚟玩噶啦。 係啊，咁啊，亦都對香港嘅港交所好大衝擊嘅，因為港交所越嚟越似以前嘅日本噶啦。即係日本仔以前係好少創新噶嘛。而家港交所亦都唔敢創新。港交所係好鬼立嘅呢排。 小家可能做咗。 好鬼小家啊！ 唔係小家可能做咗個公職嘅，就係冇俾馬雲入嚟咯。 係啊，咁所以我諗咧，嚟緊咧日本仔咧，真係唔好睇小佢嘅。即係個釣魚台都俾佢啦，唔好搞咁多嘢，唔係好值錢。我係攞去東京，我係攞去東京翻嚟，攞咗個 AV 產業翻嚟。 S one 咁即係睇下點啦。如果日本仔嚟到香港，我係無任歡迎嘅。因為佢哋個派頭咧舊嗱，日本仔如果嚟翻香港，我唔知道會帶起幾旺嘅香港嗰個證券行業。但是有一個行業，香港有一個行業一定會被他帶起，一定的。 夜總會 是啦，你真是醒目，日日式夜總會一定會帶起。 酒吧那些居酒屋理翻曬， 一定會帶起。咁起碼多一樣嘢玩啦， 對於阿牛嚟講開心啲。 咁所以我哋即係拭目以待，睇下日本啲證券業會唔會再喺香港裏面卷土重來啦。 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嘅咯。 下個禮拜二或者四啊，唔知道。 係咯， 到下個禮拜先算。 係咯，下個禮拜再同你夾，因為同翻各位聽眾講唔好意思啦，因為我哋兩個都即係連埋大師啦，其實係真係呢段期間會忙好多嘅。 啊，我忙到啊，真係想死了。 總之 promise 大家就今日講故仔就一定係每個禮拜都會有一集會出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就會留意住通告啦。好啦，下個禮拜見，拜拜。 大家好。